那侬为啥不开呢？我可晓得我。 少爷，侬饶了我吧，此地不是侬的周公馆，侬饶了我吧。 是不？侬开啊，侬开一开啊。 哦，难道侬今朝一日天自家闯了个祸还不晓得吗？ 我晓得，我晓得错了，所以我想见一见侬，我想看一看侬。 好吧，有啥闲话明朝讲，到了明天啥个都依侬，侬走吧。 明朝？ 嗯。 真的明朝？ 真的，我不骗侬，侬走吧。 好，就明朝吧。那我走了。 别，侬走了，也真的走了。啊、哦！侬没走，侬没走。 那侬，我还是进来了吧。 侬没走。 师傅， 侬，侬面孔上啥么子？侬面孔啊？ 我要去寻侬，我寻到此地来，不当心滴出来的。 啊！ 师傅，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。 不能啊，别，侬走吧，别。 我闯了关一场是吧？ 别，侬不能关闯，侬不能关闯啊！ 是吗？ 别，侬饶了我吧，侬不能等等啊！别， 是吗？我不好。 老太，有人来了。 啊！ 是我哥哥回来了。 啊！ 哥哥回来了，侬快走。 我娘们该回来呀。 是我哥哥。 我是要到矿上去了，侬看看我。 啊！ 哎呀，那。 那让我走， 那不能上个面，这要碰上了。 把我拉前面房间里。 哎呀，你来到我房间里来了。 我是跳窗口， 不能跳。哎呀， 我去弄。 开窗，哪能开不开了？开不开了？上吊嘎多一朵，快上吊多一朵， 我 多一朵，多一朵。 什么？ 啊，过来了！哎呀， 哪能来呀？哪能来呀？房间里有人呐！ 啊，姑姑啊，三年嘛。 对。 是吗？哎呀， 大爷，你放开！你不能到了开了，见你。 侬哪能走？ 放 心呀，兄弟，哪能不能？你那个糊涂东西呀，侬快走啊！ 听到 快走啊！ 哦，爹，哦，爹，快过来呀！ 爹，爹，爹，爹，公儿，公儿，侬不能走啊！哪里有五师长？公儿，公儿！ 因为外面雨大，所以听不见老爷喊的声音啊。 他他呢？ 上楼困了。 你少爷呢？ 也困了。 杜少爷呢？ 出去了。 钟停了。 哦，这个一只钟，本来每天有司凤管，今天司凤走了。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， 去吧。 是是是是。 哎，这间房子里不能有那么多啊！ 我还没困。 嗯，侬到哪里去了？ 心里闷，出去走走。 敌人来了，还出去走走。 嗯，我有神经病。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？ 那花园里赏雨。 直到现在。 淋到现在。

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。 弟子，我亏你哪能说出口？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，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，你忘了我们。我一生恩心高起那不负人，今朝的生下起想你就这家里我再也不愿等我起你不亲的神我难忍受，他怕我飞开他的痛差不要人家把我当作是 他把侬好啊。 侬来做啥？ 我来向太太请安来的。刚刚辣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，看见太太的大少爷辣装吵，所以我没得进来。 侬来做啥？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。因为大少爷吃饱之酒，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。既然太太也去过了，我不必多讲了。 侬预备哪能？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。 老爷困了，侬叫伊做啥？ 没啥。要是太太愿意陪，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。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。 讲吧。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。 好，要是太太愿意做主，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。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啊。 侬以为我？ 嗯。 好，没啥。 好，谢太太，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。 后天来吧。 好，谢太太。我倒忘记了。太太，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100块洋钿，哼，拨我的个大少爷。已经还不那二少爷了。 哪个少爷？ 就是大喊我的宝贝儿子。 啊！侬到俺老子里， 侬哪个不得进来的？ 铁门关了，叫我开翻墙头进来。 侬来做啥？侍从哪能了？ 没人的，妈外了门口等呢。 哎，这个事体侬不要管啊！是我会得来的，此地周家是听我统统搞好了，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 等一等，侬听我拿此地的大少爷认得了， 侬要预备哪能？ 我一讲几句闲话， 大概侬又要， 侬认不定。 有乖，侬请大少爷来，由我拉此地不要紧的。 哦， 我乖着侬听，要是侬不拿人认来，这个人就丢了。侬可要当心点，叫伊拉侬铁门打开，让妈进来。 好好好，我这种招牌啊，摆好子，我马上是要走的。四凤八代， 侬是啥人？ 四凤的姑姑。 侬要认你大少爷吗？ 嗯。 可是伊要上车了。 啊？伊要跑了吗？好。侬到外哪次的？侬叫这个太太走开，我要同侬讲闲话。好，请侬到楼上去吧。 好。 穷人家的女儿心开心，孤儿就不负责任的丢一边。我现在琵琶弹不用，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，花路刚到路出来，要债要杀随便你。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，知道这是在你家里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，我早就一刀开了你。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值得为你这短线的狗东西。告诉侬，侬的性命还掌握在我的手，我能够信，那是好福气。欢迎接受我生命，我本当早就不想活下去。 我何尝为了是爱死亡？ 呸！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混来的？ 因为我家庭不允许，爹爹管教有年里，有名声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死亡在一起， 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死亡，他干出荒唐坏事体，一面又想到有名声的大家庭，你父亲的家业无天命，要是你家中必立灵套妻，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把死亡来抛弃。 啊，不，不是的， 用不着这样假惺惺，我早就看透你用意，你休想我为上你的当。 侬相信我不敢假侬骗， 侬不是要跑了吗？ 但是我预先有计划。 好一个不当是造孽，休想趁势倒出去。 我离开家庭并不是为了避开侬，这是我老早有主意，我想设法离开我父亲，后几回再在四凤等一起。 侬真的想娶四凤吗？ 侬相信我，我是真心。 四凤是一个痴心姑娘，你这样我也嫁第二个人了。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，等我到了矿上以后，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四凤去。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，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？ 那我此地写好一封信，就是为了这个事体，我要把他四凤看的，侬拿去看吧。 不要看，我没功夫看。 啊，那有啥办法呢？我只有这一个证明了。我晓得侬身边有杀人的家伙，我现在的生命还辣辣侬的手里呀。 这家大少爷，事体就有可能了了吗？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拨侬呢？ 那侬要我哪能呢？ 我要，我要侬的命啊！恨不得一枪杀了他。 来吧， 难相欺，母亲叫我不上周家的人，四凤是娘的命根他定是要伤我娘的心。 侬侬眼睛张开来吧。啊，侬做啥？ 没啥。只要你待四凤好好的过日子，我就饶了你这条狗性命。 啊，这个点侬相信我。 不要多讲，拿我妹妹去认得来。 四凤， 嗯， 进不来啊？ 啊？我同姆妈辣辣院头里寻过一两个多钟头了。不来了，此地来啥地方？ 四凤又没到此地来，那又到啥地方去了？哦，又会不会？ 不会。侬以为伊会寻死吗？ 伊会个，伊性子强，伊可能 少装腔。我妹妹一定来了此地，侬不要骗我，我有交差。我一个 真的没来， 我妹妹一定来此地。 哦，我得行。我听啊，四凤来了。请侬到饭厅里去等一等吧，伊再也受不起惊吓了。 哼， 走吧。 爹， 师傅， 爹， 师傅， 我可 见侬真亮了三江码头， 我两只手冰冷，我心里是危险，我替侬去买一件衣裳来换衣服。 宝贝，侬让我看看，这一生是好比三年长，我一头冲出家门口，昏昏沉沉，不知跑到啥地方。只听见后面娘亲喊，又听见雷声隆隆响。大雨倾盆当头啊，我不知啥来不觉了。狐狸糊涂摸进花园里，走到那藤路家乡地官房，我想在地心之下是人世。 师傅，侬问谁啊？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，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？ 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， 别，我只希望侬带我走，与我一起生活奔他乡。 叫我带了侬走， 别，侬不带我走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别，侬明天带我走吧。 好吧。 侬不肯吗？ 不，师傅，我你现在就走。 现在就走？ 嗯，本当我想一个人先走，过一日再来接侬，可是现在啊不必了。 真的？是真的吗，贝？ 嗯，是真的。 贝，侬真是一个好人，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。侬救了我了呗， 师傅，我你两个人永远了了一起。 对，离开了此地，永远也不分开了。你走吧。 师傅，阿拉不能走之前，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。 见一个人？ 嗯，我姑姑。 姑姑。 阿拉饭厅里。 不能见，伊会得害侬，伊会得打侬，不能见。 不要紧，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，我要叫伊晓得。我是真心真意的对着侬， 别，可是侬要， 否则我也走不脱。陆大海，大海，大海，耶，人到啥地方去了？ 没事，算了，别，你快走吧，不要去等伊了。 走。 妈，姑儿，妈，姑儿啊。我为啥早点不告诉你？王马太湖，我没想到侬会走这条路。 妈，我已经对伊讲好了，让伊先走吧，随后再来接四凤妹妹走。 啥？接四凤走？ 妈妈，侬相信我。 你们在一起，我们能够。 妈能。 凤儿不能跟他去，妈，快随回娘走家走。妈，你不能这样做，难道你真要和我急死你女儿把命丢？ 妈妈，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，因此我心里来委屈。事体闹到这地步，再要闹大更难走。 是啊，事情闹大难罢休，不能在此多停留。凤儿，我宁可没有， 为娘转家走。大海， 哎， 怕四凤走不动了，侬去叫部车子。凤儿，走吧。 妈， 别，凤儿。 四凤， 侬醒醒。 四凤，妹妹。 凤儿，醒醒啊！ 四凤， 妈 儿啊， 不要挂为 都 苦人我几把心伤，要是我让他们一起走，我晓得这样的事孤难不让。好吧，天啊，侬要不来就不我，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，原因是我一人傻，可也应该我一人打，一切如果由我担当。 妈，我在想啥？没啥，走吧。 是，辰光不早了，我你走。 哦，妈，走了。 梦儿，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。 哦， 千万不要惊动别人。大海， 哎， 侬去叫部车子，我要回去。侬送伊拉上车。 哦， 梦儿， 妈。 让妈来亲一亲， 妈， 侬让我也看一看。 阿妈， 今朝里娘出外去，希望那越走。越是 走吧， 走吧。啊，他打到哪里去？ 好，我来外面偷听。 不止我一个，还有人了。聪儿，聪儿，侬跑出来！ 天底下有侬这种女人？ 哼，正因为有我这种女人，才告诉那女人不是好欺负的。聪儿，我去问师傅，要同侬哥哥走了。 师傅，侬讲啊，侬讲，不要打破我了。 啊，师傅，侬，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。侬以为聪弟弟答应？好，聪弟弟，侬讲吧，侬打算哪能？ 咦，讲呀，侬为啥不开口了？聪儿，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？咦，侬早晨还同我讲了，侬为啥不开口了？ 不，妈，只要师傅愿意。哥哥，只要侬好好待待师傅，侬拿伊带走吧，我没啥。 哦，啊，侬一点不像我儿子。 也蛮难啊！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，他被你父亲砸门死，十八年半日子一个活泥路。只有女眷走街头少呀，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。可是他占有了我，又把别人爱，把我丢下不要我。 妈，侬不能听人啊！ 侬不要去听伊，伊拉发疯了。 哼，你这个虚伪脏东西！现在我为了你的父，你把我杀成是疯子，可以开脱你罪过。这是我最后一口气，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 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， 亏侬讲得出来，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，是你欺骗了你的父，是你欺骗了你的弟，是你赌上牙来欺骗了我。妈， 师傅，我不要去听伊，我问你走。 不要走，大门锁上，侬走不脱了。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，伊就要来了。派员，派员， 不许 让你走吧，不许来走。 妈， 派员， 不许。 侬看，伊来了。 侬那叫啥？我不去休息吧。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。 亲戚？啊？这个是做啥？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叫一声爹呀！哦，爹，侬回来见见迭个老太太。 嗯。 并，侬带上侬的父亲，也来见见侬迭个娘。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啊？伊才是士兵， 不是的，那弄错了，不是的。 他的是平儿的生生恩娘 啊 啊！ 不，爹爹，不，爹不是的， 你的娘亲。 不，不是他，他不是我的生生娘。 胡说！侬不要以为同四凤一个娘来呀，觉得礼上是无光了。他就是。你的生生娘，难道说你天冷神心东马举光？士兵，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，是对不起青龙女。有不到的地方，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。平儿，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。 妈， 平儿， 天呀！ 师傅， 在不在？ 气出地死了！ 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， 老爷， 我 高兴啊！老太太，你不能给人放眼啊！你不能闷在心里啊！你要哭出来，你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！ 凡姨，不要哭了，我手要发麻了。 春儿，侬一定能死了，侬刚才会好好的，侬一定能死了，春儿。 他们一样，他又来了，他们一样，都是当了，他们一样。少爷， 那都是长时间。 少爷，就那个武大海。不讲道理，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贴，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。 是他回来。 是， 我丢了一个儿子，我

参藏断啊， Yeah. 可叫我子把身藏。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同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是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披佩从古语虚仙的韶华三观难，纵然娘子是灵如你是月亮温存林人间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生孤生贱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我与你海枯石烂不变，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 往上一 下云霓，云溪他吞起早晨花，为去他人能生愿，夜雨桃城无下云凉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上下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。